Hashem. 灵讯，今次带大家来到沙田半山一间大屋。这间荒废的大屋之前曾经是某一间大公司的高级职员宿舍，在大概二十几年前，有一家由外国来这间公司上任的职员，他举家搬入这间大屋里面。初时这位外国人他并不觉得这间屋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当他住了大概三个月之后，怪事开始发生。有一次他大概是十五岁的仔，忽然间发高烧，而且在屋企里面非常之非常之奇怪咁样，周围走周围跳。他请了医生和他的仔去检查，结果一切正常，但是他的仔并没有好转。这种怪现象不断咁样发烧又退烧，而且不断在屋企里面大跳大叫，持续了大概是三个礼拜。这位外国人觉得很不妥，于是他决定寻求教会的帮助。在教会的职员来到这间屋的时候，他的仔的反应是异常之强烈。他跟他职员说，爹地，你不要这么多事，这些不关你的事，麻烦你叫他们走。这位外国人就觉得很奇怪，在教会的神职人员协助之下，他们按着他的仔进行了一些教会的仪式。他的仔忽然间转了另一把声跟这个职员说，这个小朋友我一定要他来下来陪我们，因为他实在太不生性。而在场的教会人员亦都非常之诧异，于是乎就一连串咁样洒圣水、念经，希望将呢一个邪魔驱走。当然，经过一连串嘅努力之后，都系失败咗。后来嗰把声音就讲出咗其中嘅原因。原来呢、这个小朋友有一晚，佢自己走咗落去屋企下边嘅泳池里边游水，游完水之后，可能因为是外国人，小朋友比较开放，他没着衫没着裤走了去球场后面的千秋那里打千秋，而且还吸食大麻。那个千秋的位置就是在泳池对上一个篮球场旁边的一个山边里面。这个地方是全间屋里面基本上是最阴森的地方，而就是在那一次，因为他这个裸体的打千秋加上吸食毒品，而骚扰了在个山边里面的灵体，而这灵体感觉到受到威胁，受到侮辱，所以就跟着这个小朋友回到屋企里面。当这位外国人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他非常担心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教会的神职人员也都设法地帮他和这个在小朋友里面的灵体去谈判，可惜都是不成功。最后教会的神职人员只有请更高层的一些教会职员过来帮手。就在一个星期之后，一些更高层的教会职员来到这间屋里面，彻底地跟这间屋洒净，希望可以帮到这位外国的朋友。这位教会的神职人员他试图跟这个在小朋友身体里面的邪魔去谈判，但奇怪的事发生，这个小朋友他并没有好转，而且他更加自己一个人冲了下去泳池里面。所有的人即刻跳落泳池里面试图救回这个小朋友上来， 可惜这个小朋友就好像被人拉着脚那样，永远都抢不到你，就是这样浸死了。而这件事之后，这个外国人亦都搬离了这间屋，但是公司接任的一个高层职员再次搬离这间屋。这个高层职员他在第二晚搬入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了这间屋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灵体，同埋其他在间屋的后山所有的灵体在泳池旁边那里。他跟公司反映他所见到的东西，而公司负责管理物业的同事可能知道了真相之后，于是就决定将这间屋暂时丢空。其实这间屋沿途上去的时候需要经过一连串的一些坟地，而这些坟地很多都是一些原居民他们的祖坟。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跟这些祖坟的祖灵有关，但是事情已经经过了20多年，亦都无从稽考。我们下一集会再去其他的一些鬼屋，跟大家探索另外一些传闻故事。 哇！我一直同啊，我一直同啊阿超师夜晚再去呢个地方先，有冇兴趣？ 夜晚去啊？ 夜晚 我见到啲金塔有怯怯地喎、 啊，咁唔惊嘅，摆咗喺度咁耐。哇！你终于嗰间屋就之后做过晒嗰啲嘢就冇啊？ 我唔知道，其实冇话即系请啲专业人士翻嚟清清查查啊，做嗰啲仪式嘅。咁、我就记得我嫲同佢讲完数之后咧，我就冇呢啲咁大型嘅恐怖事件发生。咁、但系都头先有提到啦，即系我唔知佢守得住个门口，守唔住个窗口定点啦。 即系仲有嘅， 有嘅。咁后屘我真系闹过， 嗰、那个寒气有冇咁劲先？ 冇走晒。 即系冇唔即系真系要 真系走晒， 即系要教翻部冷气啦，终于 系啦，嗰部冷气用得着啦，终于买咗咁多年， 即系整走咗佢之后就终于用得着啦， 系啦，好热啦，真系你感觉到嗰种热气啦， 系啦，所以话咧啲人去睇新楼咧，其实先你又会感你自己感受下嗰间屋你舒唔舒服嘅先，就唔好戆居带啲细路仔入去 吓亲小朋友， 一阵咪一个小朋友可能好开心噶，里边有个小朋友同佢玩咪开心咯，你点知噶？你以为哇唔系呢间我个仔好中意，周围走喺度玩，原来嗰间屋里边有个小朋友喺度同佢玩， 有啲咁嘅事， 梗系有，你唔好保济添啊！啊，仲要提啲观众，如果你系拜神啊，即系要还神嗰啲咧，喺新历嘅2月4日之前你都要还神，因为嗰系立春，正式中国节系立春就系新嘅一年， 哦， 因为出年系盲年啊嘛，立个春先过年啊。 原来咁 系啊， 嗯， 咁你唔好制咯。如果你要还神咧，你过咗2月4日咧，即系立春之后咧，你今年系冇还到神噶咯、已经系踏入第二年噶咯。 有冇啲咩后果？ 哦，咁你 又或者系如果真系你知啦，我呢啲真系啊，90后唔知嘅。 即系你承诺咗今年要做嘅嘢，咁你咪即系冇做嘅咯。 即系补做翻都唔系咁 好，系啊，你冇做到咯。 大家记得啦。 啊，如果你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如果系有呢啲信仰嘅咧，你去还神各样啊，咁你年头啊作福啊，剩嗰啲剩嗰啲咧，咁你年尾去还神咧，你一定要唔好过咗立春去啊。 2月4日 过咗就唔系噶啦， 系 过咗今年噶啦，2月4日就 是、 即系出年嚟噶啦， 新一年嘅数嚟噶啦就。 冇错，你即系如果 2月4日， 如果喺2月4日之后出世嗰啲咧，就系狗仔嚟噶啦，唔系咩噶啦，唔系羊噶啦。唔系鸡噶啦， 哦系、哦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即系新一年咁，应该系计下嗰个年。 九年咯，出年系九年啊嘛。如果你过咗嗰日，踏正嗰日得唔得啊？ 踏正12点咧？ 嗰日已经系立春啊嘛，你2月4日系嘛？嗰日已经系新嘅一年啊嘛，你应该系嗰日结之前啊，2月3日啊。 系 啊，总之你2月4日之前啦、啊。 零时零分之前你要做咗佢。 咁你又冇人夜妈妈去还神啊，大佬。即系过期又还神咧，其实过还神咧，真系唔好太眼去啊。三点后去都麻麻地嘅啫，过咗三点后去都麻麻地。如果你信嘅话咧，因为如果你信啊，梗系知足嚟做啦。你唔信嘅，点使还啦？你都唔信。 我听过啲人话要太阳落山前好去，即系四五点前好去嘅。但系点解而家直情系要三点前好去？ 三点前好去咯。如果你是一个神心的人呢，你真的不要吃完早餐撩埋隻牙先去囉。我就惯咗，我惯咗呢，我一系唔去，一系呢我就去完先吃嘢嘅。係呀、啊。据嗰啲人讲呢，你咪见到好多香火嘅。 係。 你如果是神心的人呢，系唔会觉得嗰啲香系烟到你隻眼㗎囉。 是啊是啊是啊， 即是你不会觉得辛苦的咯。 嗯、 即是我去开荃湾上高有一间呢，佢、嗯、真是咩嘅。佢两个觉得好舒服嘅，好肯跟我去嘅。即是我两个女嘅好肯跟我去嘅。 嗯。 是啦、啊。咁提一提大家。 2月4号。 前。唔系2月4号嗰日。 是啦、啊。2月4号立春之前好。 嗰日已经系新嘅一年开始啦。如果你生 BB 呢，过咗2月4号呢，你嗰个就系狗仔，就唔系鸡。是啦，狗头不是鸡尾，不是鸡尾包，是狗头。是啦，是啦，是狗仔嚟嘅。 嗯。 哇，咁佢讲开啲屋呢，真係啊。我都仲未问嗰、那个，我都问下某人嗰间屋搬都未先，我真係要讲讲佢间屋，佢住屋。 又系。 系啊。 好经典嘅嘢。 系、哎、即係嗰啲屋呢，真係超之唔舒服啊。 又是出埋啲好经典嘅事件啦，即係好似我 其实佢嗰个屋苑都出，即係起嘅时候都出咗好多事㗎。 又係好多工业意外呀、啊。 係啦，嗰、那个判头嗱间判头喺嗰个未、嗯。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边区先 新界西嘅。咁、 okay. 呢依家啲楼呢就同以前唔同啦，依家係组合楼嚟㗎嘛，嗰啲预制件嚟㗎嘛。你起咗个框㗎，成栋墙有埋铝窗呀、啊、冷气架有晒咁、嗯、样嵌去㗎。以前唔係㗎嘛，係、嗯、四四方方个窿，然后先装个窗㗎去㗎嘛。咁佢嗰个人喺度蛇王咁喺度瞓，挨住个嗰度门咧好厚身嘅，摆隔篱嘅啫嘛，有报纸有卖噶。嗰只门打斜咁拍喺度嘅，啲实心门可以咧，唔知点解俾风吹，然后成道门拍落拍死咗佢，拍死咗嗰个工人。 但系有门胶嘅喎，凹晒 嘅。嗰只门未装上去嘅，佢就咁打斜咁样。即 系咁样 挨喺个窗隔篱嗰度嗰啲地方咧、嗯，你谂下嗰啲风要几大，一嘢吹埋嚟，将道门咁样吹去，然后再反过嚟。 三号风球啦，起码嗰啲咁嘅风力啦， 系啦，咁样先拍得死佢。 哇！ 系嗰只门拍落嚟，拍死咗个。 几黑喎！ 系啊，系有咩噶？ 哇！ 有 工业意外啦，呢、嗯、度 有工业意外噶。因为我有个朋友咧，佢年尾就旺嘅。我嗰日喺街撞到佢咧，佢应承会做我啲嘉宾咧，佢会讲翻以前喺啲等选做嘢啊，嗰啲见过啲灵异事件嘅。 系咪可以即系佢哋算唔算行选？ 佢唔系行选，佢系做嗰啲驳船。咁因为以前唔系架船都有钱摆码头㗎嘛。 系。 码头系逐个钟头计㗎嘛，好鬼贵㗎嘛钱。 好似泊车咁样嘅。 係啦，佢就会将个船停喺啲海出面啊，或者荃湾出面啊，嗰啲南巴勒海峡出面嗰啲呢，勾落个铺嗰度呢就断日计㗎啦。如果你泊码头就好鬼贵㗎啲钱。咁要搵啲等船埋去将啲货收落嚟啦。车返去㗎嘛。佢係做等船嘅。佢話佢見佢有好多呢啲咁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嘅。 哇，好應該都好好聽。 同埋過咗呢排就忙啦，我會同阿 Charles 或者同阿 Charles 傾下啦。咁我哋將個節目咧加多啲元素落去啊，或者將啲神神怪怪啊嘅譬如西方的吸血僵尸同中国吸血僵尸嘅分，中国嘅僵尸同西方嘅吸血僵尸嘅分别喺边度啊？同埋你中国都有尸味魍魉啊，都有嗰啲啦，山精鼠妖，其实西方都好多噶嘛。 有，但不过佢哋大部分即系美化咗，叫精灵啊，妖精类系咪嗰啲啊？ 精灵鬼西方都有摄青鬼啊，但系唔系咁叫法咯。 系啊，唔同咁叫法啦、哦，一样有嘅，一样会有狐狸变咗做人嗰啲咁，一样有嗰啲嘢，不过就唔同叫法啦。我谂住做一个短短地做个 set 文啦，同大家讲下， 我又可以搜集下。 系啦，唔好净系。因为我其实我都想做翻广播剧噶，不过冇时间。 写剧本太伤神。 写剧本唔难嘅，系啊，但系揾人录难啊，要揾齐咁多把声咧， 齐噶。 系啦，不过我承诺，如果我再推出翻广播剧咧，一定会好过我之前啊做某台嗰、那个嗰、那个，因为第一冇粗口啦，第二咧我会做翻编，我会做翻导演咯，即系嗰句声你系要点同我讲嘅咯。 系。 即系譬如我写噶嘛剧本。 你会知道你想演啲咩声咩语气？ 系啦，我写噶嘛，那个旁白，譬如那个旁白，我自己写翻咧，我会一路写咧，我会将嗰个剧改得完善啲啊，即系唔会有伏线，又会有结尾嗰啲咧，同埋嗰个人系啦，你话头应该有咩语气啊？应该佢系嬲，其实那句应该很嬲的，但你很平铺直叙讲出来咪失晒意咯。 系， 我可能一个月出一次或者点啦。 咁你个广播，因为之前啊嗰个台是一集过一个故事一个过，你是今次会是真系一个故事，然之后分开 集 咁播啊？ 或者连续有个人物。连续啦，或者单元都得嘅。我以前都惯咗一个礼拜写一个噶啦、但系就好气馁咯，因为你，但我唔觉得真系灵异节目太过粗口会好嘅咯。 适当少少，有时即系你要加强语气讲嘅，我觉得 OK 嘅。即系有时人物咧，佢哋啲说话的时候，即系要代表佢好惊嘅时候，即系有少少，我觉得可以嘅。 你话佢惊起上嚟，喺个酒店度弹起身就讲四字真言嗰啲人，就 OK 嘅。但你冇理由 惊得滞啊嘛， 即系冇理由我同你对话都会讲噶嘛， 系 即系会失真噶嘛。 加强语气系可以嘅，某啲情况。 同埋咧，尤其是我写嗰啲 get 位咧，咁我一定会咩嘅？ 系 暗昼金龙，你放心，我所写亲剧咧都要审少少盐花嘅，但系我啲盐花咧好适当地落而不任嘅，我拿捏得好好嘅，唔会过分嘅。今晚就话又 overrun 咯，多谢今晚大家收睇啦。咁阿谢琪都正式进入第三集咯。 系 大家俾啲意见佢咧，睇下佢 仲系好生手。 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。我承诺过年之后呢，我就会将嗰、那个我哋私人十二个节目呢加多啲元素落去，令佢点啊实正啲呀。好，今个礼拜係咁先，拜拜。 拜拜。